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两天在网络上面的一个口水大战，其实有的时候已经不仅仅限于口水的层面了哈，这个有一些肢体的冲突也是屡有听闻。这就是在广西玉林要举办的，或者是正在举办，这个叫做夏至荔枝，后面这个重要了，狗肉节这个以吃狗肉作为传统文化的或者说以吃狗肉作为一个宣传方式的这么一个节日，到底要不要抵制，大家都采取什么样形式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好，现在是莫衷一是的这个态度。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年广西的这个玉林狗肉节哈，因为这狗肉的争议而上很多新闻的头条。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就已经激发过一番大讨论，但是显然没有任何的结果，在今年又继续来一遭。那 去年有一张照片你记得吗？就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全部都是已经被屠宰了的，包了皮了的，看起来像烤要去烧烤一样的那个， 对、 那个、 好像你都已经烤熟的，对。 然后呢，是有一个爱狗人士，他就跪在地上，就说代表人类啊，不知道有没有代表人类意思，总之就是我作为人类，我要向这些狗士们谢罪，他就跪在地上，然后旁边是菜市场呀，或者市场上其他的一些狗店的老板们，他们就站在旁边，好像也不太明白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 而且我注意了一下这张照片当中围观的人，大多数脸上带着一种非常 笑容， 就带着一个笑意，好像也觉得这是一桩很滑稽的事情。好，这个我们看到双方的理由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对接的地方。爱狗人士的一个主要的理由是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伴侣动物，你怎么可以吃狗呢？那么第二同时其实也有人提出说这个在现在的很多提供狗肉的餐馆呢，它的这个狗肉不光是狗肉了，有的时候猫肉来源不明啊，来源不明，你这个检疫的手续不一定是完整的，所以说呢也带有一些卫生上的隐患。当然这个理由恐怕并不适用所有的餐馆。那至于在吃狗人士这一方面呢，这个现在有人把它简化为一个叫狗粉，一个叫狗肉这个有一点这个名字不太好听啊，我们就说吃狗人士吧。吃狗人士吃狗人士说呢，这个第一，如果我的这个手段，我这个猫狗的进货的渠道都是合法的，我也都有卫生检疫， 对， 我又是合法经营，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够吃狗吃肉。况且这个玉林当地的这个狗肉节怎么也算是当地的某种这个文化， 它已经快成城市名片了 这是，那我也没有碍着谁，我也没有去偷别人的狗，为什么你就不能，你就要干涉我的这么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所以呢，这个广西玉林的当地政府夹在中间有点为难，因为呢这个已经成了全国头条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广西玉林政府出来说呢，他这个做法也比较的巧妙，撇清了关系，说这个是一个民间的活动，跟政府没有关系。这个做法非常有意思。那政府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那这件事情呢就没完没了，咱们就只能够等待夏至赶紧过去，这件事情估计才会消停。 我这昨天看香港的媒体报道，就是像 TVB 什么的，他们的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居然也在报这条新闻， 是吗？ 就说有的记者去当地采访，就刚你讲的，有一些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我碍着谁了，我也你要各种证件我全部都有，也没有卫生许可的问题，这些狗只的来源都是非常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我们大家都爱吃狗。我就想不通了，以前他们是会立一个大的招牌，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什么， 我们这儿本店售卖狗肉， 就一大堆的宣传的东西吧。但现在呢，因为这两年就是接到的抗议的电话太多了，一般他留个电话是为了人家订 订狗现在都是被人骂的， 订位子之类的、啊、现在每天接到好几十通，他说不堪其扰，我都把我的电话给换了 啊。还有发出人身威胁的、啊、我也有听说过哈、啊、包括采取各种暴力手段，比如说呢、嗯、一开始还是就是以抗议为主，那抗议为主到最后呢就变成赎买，那赎买呢有的这个老板说我这个不卖给你、嗯、不卖给你怎么办呢，那这个双方可能也有发生一些争抢的一些问题哈、嗯、我看到有一个狗贩就说了，这个狗贩说好像说是玉林的挺大的一个狗贩，说这个对他来说啊，这个每年这个时候是生意最好的，说他能够在这一个月时间里面赚3万多块钱 一天啊， 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啊、他就是这一批狗啊，说全玉林的人都在打电话问他要狗，那很多一部分呢来自于这些要救狗的这个志愿团体，他们愿意花钱来赎买这些狗、嗯、那你就想一方面是餐馆老板要出钱，一方面是这个志愿者要出钱买狗，最后这个狗贩子挣了很多钱、嗯、因为对他来说这个狗卖给谁他都是一样的。 哎呀，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拍一部纪录片 啊，真是哈、啊！ 有人去拍过猫的，就是吃猫的那个，它是有一个什么黑色产业链。本来我们昨天试图去联系那个导演，嗯、结果那个导演换号了，找不着人了。 他不是被抗议的太多？ 对啊，不知道对为什么，反正就是找不着了。就是那个导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就是这个产业链啊，嗯，因为现在有人不说，那你吃狗确实在中国它是一个传统嘛。嗯，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也吃过狗的，嗯、不过我不爱吃就是了。嗯、你要是爱吃的人每年都会吃，但是我们老家那边一般冬天吃 啊、对， 因为冬天你吃 了什么就会，我听说好像都是冬天吃 暖，就会 暖 一些什么的， 对对对对， 就跟吃羊肉似的，嗯，但是你夏天这个确实很少 见。这个广西我看有一位自称是广西玉林人的一个朋友在网上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说就当地的这个传统就是说在夏至这一天啊吃把荔枝，因为他们这个全名叫做荔枝狗肉节、哦、就是说荔枝和狗肉要一块儿吃啊，一块儿吃，我不知道跟这个广西当地可能气候也有一点关系，说这个有养生的养生的一些功能，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还有说当地的文化，但也有人提出反驳呢，说这个吃狗肉呢算是一种非正式的文化，其实也就是最近几年才有这么一个所谓狗肉节的事情。但是吃狗肉这一个事情，你不把它说成一个节日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在广西，比如说大家比较这个熟悉的东北。朝鲜族，包括现在是朝鲜、韩国吃狗肉都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传统。然后比较有名的，这个当然了，这个食客会比较知道贵州的花溪狗肉，这个江苏沛县的这个樊哙狗肉，就是刘邦当年这个传说了，因为它有故事嘛，这个很 有 名的，有点过沛县的这个狗肉。这个你看我一说这个口水都出来我没有吃过，印象中没有吃过这个狗肉，但是我一直听别人说、我怀疑有人曾经拿过一包狗肉干给我，但是我吃上去觉得跟我不知道那个，我不太确定那个是不是狗肉、反正我没有有意识的去点菜吃过这个狗肉。 你不是拿着狗粮来逗你玩吗？ 我吃过狗粮，我觉得狗粮就是除了淡了一点之外狗粮还挺好吃的。 哎，我发现那个就是百科上面有一些玉林荔枝狗肉节的资料嘛，就是说在玉林当地有这么一句俗语，叫做吃了夏至狗西风绕道走、意思就是说呢，你在夏至日这一天吃了狗肉，你身体就能抵抗西风恶雨的入侵。 这个我不知道跟是不是跟这个岭南地区的这个传统的湿热有关系哈，但是啊，这个当然都是不是特别靠谱的一个说法，我们只能够一言以蔽之，就是说当地这个算是一种传统文化。好，据说还有的地方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个樊哙狗肉，因为它有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吧，据说当地政府一直在推动要把它申请一个什么遗产啊之类的，好在它没有弄大，不然的话呢，这个抗议这回应该就找上的就不仅仅是广西这一波了。那其实吃狗肉，我觉得包括它相对带来的这样的反对吃狗肉的这样，我们现在很难定义是社会运动吧？社会运动在中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呢，这里面有新老两种文化，我们说狗肉可以算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文化，那像这些志愿团体呢，他们感觉更接近于西方的一些这个文化，比如说吃 狗在西方通常来说不是特别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包括他们抗议的方式也更是有一种带有一些现代组织的一些特征，还有很多像是现在的 NGO 啊公民团体这样的运动方式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件事情又发生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说这个社会分歧很大，所以说这里面呢体现出很多中国特色的现象来。究竟怎么来看，我们来细细拆解一下哈，包括在香港台湾这个狗肉又是怎么样一个待遇，我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半素。 好，这个在广西玉林的狗肉节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议之后呢，我们注意到在环球时报上面也出现了一篇评论。好，这篇评论呢，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张一武。张一武呢就在这篇评论中指出说，就这个问题社会缺乏共识。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听张教授是具体怎么样看待玉林的狗肉节的问题的。 动权力思潮是在西方哈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后所兴起的一个关于动物的强保护的一套文化运动啊，他们就是不仅仅是要争取这个动物不要被仁慈的关爱的对待，而且还要这个动物要享受这个一种更高的和人基本上相类似的这种高度的权利啊。 嗯。 这个理念呢，在80年代以后，然后到20世纪90年代，陆续在西方呢就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理论。这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水平以后啊，就物质生活到了极高水平以后，那么把人类的这种关切啊，它变成了对动物的关切。实际上，对动物的关切，当然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有很悠久的传统啊。啊，对动物的慈悲心、悲悯心，在很多宗教里边都有。那么像动物物权利理论达到的这样的高度，那是很少见的。到了现在，在西方出现的一种，我觉得是主要是所谓一种高概念啊。这个高概念呢，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中国的中产群体也迅速的扩大啊。那么不少人呢，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中产群体，现在在都市的中产群体非常尤其是关爱这种像跟这个都市生活相关的，和这个就是人类在都市密集生活中间还存在相密切交往的动物啊，他们有强烈的感情，就是猫和狗啊。 对。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对它的保护现在是非常强势。在中国的这个动物权利运动也是方兴未艾哈，比如它也有不同的性质，有一些是动物福利运动，就是避免在动物，比如说杀戮动物、虐待动物啊，给动物更多的痛苦。这种运动呢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弱的、温和的，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比如说一切动物都要保护啊。都要这个享受跟人一样的权利，这样比较激进的理论也有，就是在西方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运动。那么在中国呢，目前看的话呢，现在这个保护猫狗的这个运动现在是方兴未艾，尤其是这些因为呢这是跟中国都市化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的成长进入了一个丰腴社会，在丰腴社会里面呢往往把猫狗作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的生活伴侣来看待，这样的话他们就非常强调这个他们这种动物有高度的权利。现在目前这个运动呢在中国我觉得社会里面，尤其是大都市的社会里边有了一个相对比较普及的一个发展，在中产阶级里边有不少人支持这样的倾向，那么也有一些年轻人支持这样的倾向。 嗯，按您的说法哈，这样的动物权利的思潮和观念呢是形成在经济方面比较发达的大都市或者是中产阶级白领阶级的这样一个范围里面。但是呢，这次的玉林狗肉节可以说它发生在一个经济并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我是不可以这样推断，就是说观念上的差异从根本上是因为经济地位有差别。 换句话说呢，如果是经济足够发达的话，也许大家都不会有这种吃狗肉的观念。 这个我觉得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表达哈，不是非常清晰哈，因为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社会或者在东亚很多社会里边还没有形成共识哈。因为这个观念呢，它一方面是一个中产阶级化都市化的结果，它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一种文化运动。那么在东方的文化里边，可能它中产阶级化的路径未必一样，那么人们对这个问题还远未形成共识哈。那么在这个比如中产群体内部其实也有意见分歧，比如我看到在微博里边也有不少人对这个动物权利运动的成员表示一个嘲讽或者是不满意的倾向也很多，在中产阶级的很多代表哈，或者大 V 什么对这个运动看不惯的人也不少。就在中国，我觉得特别是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对动物的看法，特别是这个对很多动物的观察的角度和这个动物的这个位阶啊，在不同的文化里边都是非常复杂的，都有不同。那现在呢，有一些人比如提出一些质疑啊，这些质疑可能对动物保护主义者或者强的动物权利的主张者他是不值一驳的。比如有些人说这个就是猫和狗猫狗和猪羊牛啊，其实都是人类在公元就一万年前到五六千年这样一个过程中间驯化的一些家畜。那么这些家畜现在呢，其实猫这个猪牛羊给人类的贡献甚至比狗和猫还要大啊，但是呢这些动物权利保护主义动物权利主义者还是对这些东西使用起来他并没有一种同情和悲悯啊，就觉得认为指责他们是虚伪。这个说法对动物权利主义者来说呢，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回应这个，但是呢对一般的公众来说，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所以动物权利保护的动物权利的理念那么尚未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中国社会有共识的是比如对濒危动物的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的这种危机意识，这些在我们的社会里边已经完全变成一个社会的公共的共识。但是对动物权利这样比较激进的运动，现在目前在中国社会远未形成共识，是否可能形成共识还有待未来的观察。 好，刚才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一武教授哈，基本上观点就是一个，这件事情没有共识，莫衷一是，大家还有待商讨。但是张一武教授提到了一个问题啊，他似乎没有一个定论。我觉得我更倾向于认同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对于猫狗或者说对于动物权利的意识，这跟 经济发展 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拿一个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的话，你就看，如果我们以狗肉餐馆的分布来看的话，狗肉餐馆多的地方往往就是经济程度可能不如狗肉餐馆比较少的地方。比如说狗肉节这样的事情在北京上海可能它发生的机会就比较的少了。因为这个养猫养狗作为伴侣哈，这个作为宠物这件事情往往是跟随着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对而来。因为这个凡素自己也养猫，你知道这个养猫养狗这件事情是很花钱的。这个跟你说农村里面家里有一只看门的大黄狗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发现城市里面经常有的这个猫狗是被当作家庭的子女一样来对待的。会这个说起来也有点奇怪，这个有一些比如说去跳广场舞的大妈出门抱着条小狗说，儿子啊你今天怎么怎么样，这个有的人会觉得这个 很你看了受不了是吧， 对，我稍微觉得有点，我还没有受不了的，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呢你看农村也养狗，但是没有人会把狗当这个当儿子当女儿，甚至有的时候你要是放到艰苦的年代的话，该吃说实话可能也得吃这个更加是一种比较原生态的 一个状态。这一个是革命年代的感情，一个是和平年代的感情，这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你说现在吃狗和不吃狗的问题，当然现在爱狗人士哈，就是刚才张教授也提到过，因为他是我们人类的伙伴但是我又感觉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少，似乎有点单薄， 有点单薄。因为你现在在网上你看到大 S 你知道吗，他最近又出来在微博上就自从别人就说啊生了女儿之后这个爱心爆棚，其实据我了解他不是因为这段时间爱心爆棚， 是一直都是爱心爆棚。 不是，他以前就是吃素，而且他一直吃素 OK， 而且呢他们家以前也是养了好多条狗然后中间好像是遗失了还是干嘛，总之他对狗的感情呢因为也是爱狗养过狗的人所以那感情就不太一样又加之他是吃素这么一个习惯所以呢他就在 在网上说跪求各位不要再吃狗了、嗯、但是呢立马就有网友说你先把你老公的这个餐馆里面什么鲍鱼饭呢 鱼翅捞饭 鱼翅捞饭就这种东西你要给收拾收拾、嗯、你们也并不是什么保护动物一族就这个时候看起来就比较矫情 啊啊 但是你又想哈 这件事我回应一下、嗯、这个俏江南、嗯、关于俏江南的这个鱼翅捞饭哈汪小菲做出了一个回应说、嗯、俏江南在2011年 已经 停止了现在取得了一个叫做零鱼翅餐厅的认证 啊、 嗯、所以说网友对他这个批评可能是不实的 嗯嗯好但是你刚才在休息间的时候你说你看到一幅画面 啊对 这你讲一下 这个就是 蛮有代表性的 对就是这是一个记者这个采访的故事啊我看到我觉得特别有说明性、嗯、一个保育团体的一个志愿者 嗯 去看了一笼这个被运来的肉狗就很多狗可能也奄奄一息了、 嗯嗯、 然后他跪在那儿拿一个火腿肠喂这些小狗然后据说啊哈、啊、这个还口中念念有词说宝贝儿啊什么你们受苦啦等等等等然后说的呢就让边上的狗贩子听了以后呢就有点 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很好笑嗯然后很多就是狗贩他自己也说就是说这些狗呢即使是被这些志愿团体买走了以后 嗯嗯 你也没有办法且不说这笔花费你这个财钱从哪里来哈、 嗯、 你买去了以后你也没有办法处理第一很多狗经过长途的运输很多从贵州啊云南啊这些地方运到广西来 嗯 已经是处于身体状况非常差 嗯 且不要说因为运就是扎堆啊他这个得了狗瘟或者说染上各种的疾病 嗯 这个其实造成他的生存率非常低大部分的狗可能你救回去之后过不了多久他可能也会死。 嗯 第二呢你就算救回去以后怎么处置也是一个问题你说我知道有很多的爱狗人士家里养的真的是非常多条狗 嗯 但是你这个也敌不过人家狗贩子一卡车一卡车的给你送啊、嗯、你一个人家里得养多少条狗才能够消化这个、 嗯、 那所以很多条狗呢你不能够放生你这个不像鸟一样你放生不了它放到野外去了以后呢还会成为野狗伤人的一个问题 嗯嗯 这个其实是后患无穷所以我也很想了解到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完整的策略就是说你救狗了之后这些狗到底能够怎么样来处理、 嗯、我觉得这中间问题讲得非常复杂一个就是法律的问题、哎、一个就是伦理道德、 嗯、 什么爱心的问题 对 你说一般人就我们现在驳斥那些吃狗的人的理由就是说因为爱心嘛就是你从这个人伦的角度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什么的、 嗯嗯嗯、 但是很大程度上就尽管我是喜欢猫猫狗狗的人、 嗯、 我也有时候会觉得这都是你的主观的 你把自己的人类 的 感受投 射 在动物 投 射 到动物的身上就其实在别人看起来你是矫情的、 嗯、 你甚至是虚伪的 对对 但是这个呢你如果是作为来反对别人吃狗肉、 嗯、 就是有点站不住脚就别人有别人的 生活习惯和自由我可以自己不吃 对 但是我没法拦着别人吃 你没有什么理由和特别站得住脚的这么一个依据去阻止别人、 嗯、是啊 你就像穆斯林一样人家还不吃猪肉呢、 嗯、 但是不吃猪肉的穆斯林如果你跟穆斯林做同学或者什么的、 嗯、 你从来不会看到他会阻止你吃猪肉吧 对 这是一个、嗯、我觉得你也是站在别人角度会要考虑的问题哈就是你现在如果是以这种的理由去阻止别人的话我觉得非常担保 对对 你要不然就是用法律的依据你像在台湾你在香港你是没法吃因为你吃就犯法、 嗯、香港是可以吃但你不能够在本地屠宰 不行、 嗯、 吃狗肉也不行因为你不吃狗肉你去哪儿就是你在、 像我查了这个资料是说不能够在本地屠宰、 嗯、 但是就理论上存在这么一种方式、 嗯、 比如说我这个狗肉在比如广东屠宰了、 嗯 烹饪熟了 然后就送到香港 带到香港来我在香港吃 就 理论上这是可以的 而且也没人知道嘛你说、啊、香港它有一些例子它等会我们会连线一位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一位公关主任哈、 嗯、 他又讲到香港的一个例子香港例子是一般都是别人检举、 啊、 就是你在家吃但是我检举你因为我确实有法律依据嘛、 嗯、 你不会在内地我看不过我也只能去抗议打电话投诉什么、 嗯、 但我也没法以别的更加有利的东西但是香港是有、 嗯、 但是香港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就是香港它立法的那个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它的顺利的原因可能在于它没有你像内地如果要立法 它没有那么大的 抛弃那么多的包袱和负担 是是 就你所谓的吃的传统呀 对对对 就各种的文化节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就没有这样的包袱、 嗯、 我们 就简单来说就是本来吃狗肉的人也没那么多 没那么 多、啊、对、啊、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这个香港的经验是怎么样 的嗯 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香港动物保护协会的公关主任郑敏晶小姐啊，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在香港这个对待狗肉食用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立法的过程。 首先想请教郑小姐哈，在香港能不能吃狗肉？ 在香港呢，吃狗肉是犯法的，因为香港呢，在1950年开始已经立法了，是禁止吃狗肉的。根据香港法律第167章的猫狗规律，里面有两条呢，是说明了不能屠宰任何的狗或猫作为食物之用了，而且任何人也不能售卖或使用，或者是允许他人售卖或使用狗肉或猫肉作为食物的。要是违反了上述的法律的话，最高的刑罚的会是罚款1000元以及监禁6个月。 罚款多少钱？ 5000元。 5000元，监禁6个月。 对， 您印象当中有类似的法律吗？ 有的，有的。在2007年的时候，有4名的男子呢，在元朗，就屠宰自己圈养的一些糖狗然后就被邻居检举了，就遭到起诉。那么他们4个人呢，都被判监30天的。 哦，4个人都被判了30天。 对， 你刚才讲到香港这个立法哈，它是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立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它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概在40年代呢，当时的港英政府就认为呢，吃狗肉会增加人类患上疯狗症的机会，对市民的健康造成危险，所以呢就促使了在1950年的时候立法禁止吃狗肉。所以可以说，当时的立法主要还是以保障市民的健康为前提的。 主要就是保障健康。 对，防止疯狗症的蔓延。 但是我不知道哈，在香港人传统里面有没有吃狗肉的习惯？ 因为这个条例在1950年已经开始立法了，然后所以渐渐的香港人已经没有吃狗肉的习惯，而且就越来越多人就养猫啊狗啊作为宠物的，所以普遍来说，现在香港人的观念也是认为猫狗是人类的朋友，是伴侣动物，因此他们觉得吃狗肉也是违反道德的，也是残忍的一件事。所以他们现在也很少，比较少进吃狗肉啊或者屠宰狗肉的个案。 就是说当时立法的时候完全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考虑，就立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遭遇到一些阻力呢？ 当时的话应该本地的香港人和中国人比较多的时候，当然一定有一定的阻力，但是当时的港英政府认为呢，市民的健康还是会主要的前提，所以阻力虽然有，但是也是能在1950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法律立下来了。另外一种方面就是从我们爱护动物协会一直坚持，就是说动物福利方面，因为我们觉得在乱杀狗和屠宰的过程中是极为残忍的，而且狗只在要承受就看着自己的同类被杀害的恐惧，还有一些心理折磨，对于狗只来说是非常大而且是不必要的伤害跟痛苦，所以我们也是坚决反对的。 就是在保护动物条例方面哈，如果是关于吃这方面的禁止来说，现在只是禁止吃狗吃猫，它们可能跟人类的生活比较近，但是其他一些反对的会说那有人也会吃鸽子啊，吃什么鸡鸭鱼牛羊，这些有人会觉得它们都同等是动物，为什么猫和狗会享受这方面的待遇？我不知道作为动物保护协会的同事哈，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 因为一方面是越来越多人养猫狗作为宠物，所以普遍观念也是认为他们是朋友， 是人类的伴侣动物，所以因此啊，我们也认为猫狗跟人类的那个感情可能基础比较深厚一点。 嗯， 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要是猪啊、羊啊一些是素养畜牧类的适用的动物，它们也是有相关的条例、相关的动物福利的就屠宰场跟畜养场，它们有一定的动物福利条件。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动物保护协会公关主任郑敏金小姐为我们介绍在香港这个有关食用猫狗的这个法律禁止的一个情况。好，当然从很多动物保护团体，包括刚才的这个香港动物保护协会的论述来说呢，他们理解的这个香港的猫狗条例167章当中是有这个原话是说禁止屠宰猫狗做食用用途，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不是可以涉及到就是它禁止屠宰的这个行为，但是如果不是在香港境内屠宰已经是制成成品的猫狗肉的制成品，在香港作为食用的话，甚至也不是贩卖的话，那构不构成违法？好，这里面恐怕会有一定的争议。这也就是很多人理解，就是说在香港你屠宰猫狗恐怕是不行的，但是吃好像还没有人管得到。那目前这方面的案例很少，刚才郑小姐提到的这个案例主要是他犯法被判坐监，主要是因为他这个杀狗的这个行为。那么在香港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对于虐待动物的这个禁止和保护，之前有出现过这个有人虐猫啊，然后被这个法官也判监啊重判，而且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中国内地呢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反虐待动物法进入，有一个专家稿，这里面提出呢是如果你这个食用这个猫狗肉的话，可能要建议哈，当时是建议说要有一个面临罚款乃至于被拘留的这么一个待遇。当然这部反虐待动物法至今呢也没有进入立法程序，它只是存在一个专家建议稿的一个阶段。也可以想象得到这部这个草案要真正成为立法的话，要成为一部法律的话，恐怕还有很大的很长的路要走。就在现在的玉林狗肉节的这样的争议，我觉得现在双方是旗鼓相当，没有任何达成这个共识的一个可能。 你知道在网上有一些评论就说在一个人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之下，居然在这儿主张狗的权利。但是这些你听起来是有点像钻牛角尖嘛，但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立法在社会上起码是要有一定的共识的。 对，比如说在香港，它之前我相信它的共识基础主要是来自于英国的这个文化传统。 但 因为对于西方来说，不吃猫狗可能是一个更容易接受的事情，因为本身没有太多的吃狗肉或者吃猫狗肉的这样的这个传统文化。而且我刚才讲，我觉得因为这个经济程度的关系，比较早的猫狗开始成为人的伴侣动物，所以说对于社会来说，这个在这方面的所处的这个程度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用这个东西来套用中国现在的情况。 我有一个联想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就是你想舌尖上的中国第一第二步，它从来不会告诉你这些肉是从哪儿来，是怎么样屠宰的，它的过程是什么。 舌尖上中国有讲狗肉吗？ 它没有讲狗肉，但是它会讲其他的就 肉 食的这些 嘛，比如说这个腌笃鲜里面的这个腌肉。 对，而且不仅仅是舌尖上中国，这是视频版，我还看过三联生物周刊，他们是做一些文字版的，也走访全国几十个省市啊，就是各种年货，他们做了两年，去年叫再巡年货。就做到最后呢，就这个主编他写了一段话，我就写得蛮好，就是他会把人和食物的关系再给你上升一个层次。以前我们会觉得你从电视上，你从视频里面文字里面，你感受到都是美好的， 做好了的， 是不是都是做好了的，人和食物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 你就等着吃吧。 但是就这些他采访完很多的食物，他过程当中尤其是屠宰的过程之后呢，他会有这么一个结论，他人和食物的关系是非常残忍的 对， 你就是他们写的过程当中，我猜想拍的过程当中会刻意的把这些过滤掉， 那当然 他不会告诉你这些动物啊，他们在遭受到屠宰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例子，说 我这是看的三联啊，三联说在寻年货的这篇文章里面就讲到，他们在喀什，在新疆，就屠夫呢给羊，他们要宰羊，就给羊先送这个古兰经， 对，然后是阿訇做的。 屠夫就说，感谢你为我们献生了，感谢你为我们牺牲，就以这个名义，来屠宰羊，但是呢。还是没有解决，就这个作者 你还最后还是要杀他们， 还是要杀他，你还是要吃他们，但是还是没有释除他心中的罪过和疑虑啊，就是说，人是不是要需要动物的牺牲才会更加的幸福？就是你看到这样的纠结和煎熬，它是出现在整本的三联的这篇杂志的这一册杂志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很多记者呢就拒绝去屠宰现场，他说因为这是唯一我能做到的自我安慰，你杀猪，尽管它不是因为我而死，因为屠夫本来就要决定杀他，但是呢，我面对鲜血的时候呢，我依然是没有平息我内心的冲突。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写的真的挺好。他说，美食作家还在讨论人与动物的人与食物的关系，比如人和食物是平等的，让人们怀着一颗温柔的心面对即将下咽的食物。 这个是小清新。 可是屠宰将一切关系变得原始而坦率，对于我和眼前的这头猪来说，就是吃和被吃的关系。想到被驯化为食物的猪，从出生的那天起，它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被吃掉，经过宰杀而成为人们的食物，等不到自然死亡的那一天，美食可怜。这和漫画里面呢总是把猪描绘成憨态可掬、乐观知足的模样实在是相去甚远。对啊，猪大家也会觉得可爱，可是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去保护猪，说它这么可爱你为什么要杀它哦？ 是。 好，这番情节呢在别人看来或许很是扭捏作态，但是我也不准备挑战自己的心理底线。既然古人早就说了君子远庖厨，昨天的同事问我可要看杀猪的过程，我一口回绝，我说猪咱们还是等你死了之后再 相见吧。 对啊，然后没有结论嘛，只是把这个纠结的过程给呈现出来。最后三联说，哎呀，或许明年的年货专刊不能再这么做肉食了，太残忍了。 我觉得他这个是他直面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世界，第一，这个世界从来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也不以你所想象的那个方式。 但是现在就是以人类为中心，尽管他 我说的不以人类为中心的是不以人类所希望的方式去理解，有很多残酷的事实，你必须要接受它。比如说这个食物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做的一些这个残酷艰难的这个决定，我觉得体现在人跟食物的关系上。这里面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现在的有一个倾向就是说，我觉得这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大家讲究不能够虐待动物，或者说善待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这个是提高人的一个同情心，这个是提升人自己的一个道德能力，或者说你对待它最终实现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人自己的一个提升。 对， 但是 其实还是为了自己。 那对，你仍然是为了自己。比如说为什么要教育小孩说你不能够去虐待猫猫狗狗，是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对不对？但是你不会说我为了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以你就不可以不吃肉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那包括我们这个说多了，现在因为有其实是中西方两种观念的在中国是迅速的碰撞，然后加上这个中产阶级的崛起，因此有很多观念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比如说对待动物的态度，动物保护的这套理论是在西方产生的，在西方可能有一些它比较完整的论述，很多时候跟西方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的这个情况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在中国呢，有的时候生活方式有点像但是不完全一样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就不一定能够套得上，这里面也会闹一些笑话，或者说出现一些问题哈。咱们待会儿最后一盘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游热流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一说到吃猫狗这件事情呢，就很多人会引用这个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话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呢其实在陈冠中的这一本裸命当中是反复的出现，我当时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啊。我相信其实他给我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自然世界对于人也好，对于动物也好，对于世间万物也好，它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平等，就是说它对于不是主，怎么说呢，这个英文是 indifferent， 就是说它不在乎你怎么样，你这个生也好死也好，其实对它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当一个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了以后，就是人会觉得自己是万物的主宰，你就已经超越，你开始变成了一个造物主的角色，你开始给各种动物去分配它的角色，比如说猪你就是应该被吃的，你这个狗就是应该是人类的伴侣，所以猪我们可以吃，这个狗就不能够吃。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矛盾，因为你人类其实本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边界，你却非要去扮演一个上帝的角色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在昨天网络上有一个两个很长的帖子，我觉得对比来都很有意思。一个是微博上也有转发，一个是说讲英国的曾经的一个实验，好说一个女孩怎么样跟海豚发展了一个这个跨越物种的一个恋爱，然后这个惹得一片网友赞叹说，哎，这个海豚太可爱了啊，这个故事太让人感到心碎， 太矫情了。 然后另外就有这个马上就有人出来反驳说，这个海豚他的这个行为，你以为他是爱上了你，其实他只是怎么怎么样，他其实对这根柱子他也会产生同样的动作啊。那他就噼里啪啦解释一通。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赫尔佐格有一部这个纪录片，半纪录片式的电影，叫做这个灰熊，就是讲一个导演，他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爱自然，去追踪这个灰熊，追踪到了丛林里，最后呢被一只熊给吃了。就是你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会觉得自己跟这个动物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当有些非常凶猛的动物， 就是，少年派的， 你以为你跟这个老虎，我从小把它养大，我觉得这个老虎对我是有感情，它是我的好朋友，它肯定不会伤害我，但是这在有的就是有条件养老虎作为宠物的国家发生过很多例，就是从小养大的老虎不经意之间它因为动物的本能把人给咬死了，这种事情就是发生的非常多。所以这个就是不断的提醒人类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边界的，你不可以去扮演造物主的角色去分配动物它的角色，就动物它有它自己的动物本能在里面。那适用到这个狗肉哈，就是说我并不认为吃狗肉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我也不觉得在现在的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律跟社会文化的基础上，你可以阻止别人去吃狗肉这件事情。 你刚才说的一大通回应了一个非常古老的辩题，就是人是不是万物的尺度。 对。 你说狗肉，我们回到现实层面上，哎，再说一点比较理想主义的吧。就是你如果教育孩子哈，你如果说因为他可爱，因为他是你忠诚的伙伴，所以你不能伤害他。这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你是可以接受的。 但你是教他怎么做人。 教他怎么做人， 对。但是你如果更高一点，你比如说如果你从小看宫崎骏的动画片，你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人类独有的。我前两天又看了他那个什么借东西的小人，就那一部，他的里面的那些形象，就小人他存在于就这个家族更久，就几个世代之前小人已经在了。就你们人类是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才来的。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而且你并不能以这个小人因为可爱所以把它装到那个瓶子里。 你这是以你的尺度在判断它。 完全都是以。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你看久了之后，哦，你会如果小朋友看了，你就不仅仅是说哦因为这个东西可爱所以我们要放它一马。而是说呢可能我们并不是完完全全这个世界的主人。或许呢有人比我们更有资格当这个世界主人，就是人你可能要更加谦卑一些， 是， 这当然说的非常理想主义很美好，如果落到实处，就是你回到地面上，确实有些国家的经验可以再参考怎么样对待动物，你像在英国他们有专门的实验动物法，就你怎么样对待实验动物，怎么样把他们的痛苦减少到最低点，就包括畜牧屠宰，有的国家呢我看到的这边在国外吧，就是有一些的它的案例是说要把动物它 引进到屠宰房之后呢，就立即阻断，就是你不能让它的同伴看见。你阻断之后呢，在一个单独的空间用高压电就快速击中动物的致命部位，就让它在很短时间之内失去知觉，再进行宰杀。但现在中国的屠宰流程可能是动物排着队，你进入 它会看到自己的同伴被宰杀， 你怎么样惨叫啊，流血啊，就是这些你听起来就已经是非常不人道了。就是在国外的现在它有一些你包括卖鱼的时候，我看到是美国他们有一个动物福利法，动物福利法有一些条款怎么说呢，包括德国也是这样，就是你卖鱼的时候你不能把活鱼直接卖给顾客，当然一方面是有的人他可能也不会宰，但是最好的方法按照他们这儿法律是规定的，说是要顾客选好鱼之后呢，就是由商户把鱼放进柜台上的电箱里面快速杀死之后你才能够出手 啊。 就这些是实际方面的，你是可以做到一些些，但是 这个还是在所谓人类可控的这个边界之内， 对，但所有的法律 他没有禁止你去吃鱼，或者说这其实说到最近日本的这个鲸鱼的这个争议，日本也有用同样的这个理由来说，说这个捕鲸是我们传统文化。我大部分时候我不太支持这个捕杀鲸鱼，因为我觉得它破坏了第一有法律规定，第二这个生物的多样性，这个跟狗不一样，它是濒危动物，你不可以杀这样的。但是它日本有一个理由说，现在60岁左右的日本人对于鲸鱼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日本战后有一段非常凋敝的时期，所以说他们对于鲸鱼肉是唯一的蛋白质来源，所以他们对于才会有人支持吃鲸鱼肉。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强烈的文化因素，比如说中国人吃狗肉这个东西，很多人可能真的是以前你没有其他动物蛋白的这个来源，我或者说在非常困难的时候真的吃过狗肉这样的人，他包括有一些地方他就有吃狗肉的这个文化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呢也必须要考虑到，你不能够说完全的就说是 一刀切死， 你必须要理解这里面的一些原因。好，那这个狗肉就暂时说了那么多啊，估计啊这个每年都得来一回啊，明年我们估计接着下着还得再来一回狗肉大战。欢迎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喜，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